化身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头先我哋讲 Mike Pence 啦，系嘛，即系咁，琴日咧，咁佢就系、发表一篇演说，咁就喺呢、這个Hudson Institute 嗰度，咁啊即系呢个智库组织咧好紧要，因为其实旧年咧就系、是、因为就俾阿郭文贵话咧，佢原本阿郭文贵就可以喺嗰度咧就爆料嘅，咁但系咧最后因为受到好大嘅压力，咁就叫佢唔好喺度讲啦咁样样，咁所以阿郭文贵好开心啊，见到 Mike Pence 爆料，好似帮佢报仇咁样样啊咁样，咁好啦，咁佢讲啲咩咧？不如我哋开段片睇下咧。 Regrettably, we found that China.Has been attempting to interfere in our upcoming 2018 election. They've been ripping us for so many years, it doesn't happen that quickly. The China. 咁多投诉记唔使，美国副总统就一次过数俾你听啊。彭斯发表对华新政策狂辑，中方长篇反驳话污蔑。彭斯这个被誉为是冷战后最严厉发言，星期四在华盛顿被视为保守派智库的哈德逊研究所对华政策演讲发表。 Beijing is pursuing a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campaign to undermine support for the president, our agenda, and our nation's most cherished ideals. 指责中国整个政府的力量干预美国内政，影响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甚至想换了美国总统谋求中国利益。 But our message to China's rulers is this: this president will not back down. 他批评中国错误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但中国领导人至今都不接受美国的经贸要求。中国的2025计划想垄断九成的世界技术，要美国公司交出技术，中国的安全部门就是偷美国技术的后台了。中国政府又剥夺人权，迫害宗教人士，在新疆帮维吾尔族人洗脑。军事上面，中共扩军威胁隔离左右，领导人巴口话不会将南海军事化，但双手就在那里起军事设施，最近还在南海威胁美国军舰。 The United States Navy will continue to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We will not be intimidated, and we will not stand down. 虽然他谴责大陆打压台湾，但强调美国会继续奉行一中政策。话北京政府依家做的就是要改变国际秩序，所以要对华采取新政策。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罕见长篇幅回应，话呢啲无端指控污蔑中方干预美国内政同选举系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分析话，睇得出中美关系深巨变，美国对中国由失望到绝望。 呢个系宣言书，再进一步就系战书。 担心嚟紧系和平嘅终结，网民有救世办法。 使鬼打咩？只要冻结晒班友去美国嘅身家，即刻无条件投降啊！ 阿土伯，嗱，你睇完呢、這个嗱，而家其实好无疑啦，就已经系超中美两国嘅斗法咧，已经超越咗贸易战啦，已经系进入咗呢个冷战嘅时刻噶啦，已经系。咁啊！你之前话喂，你同啲网友做咗好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你而家系咪好开心咧？而家 好开心啊！ 系嘛？即系 唔系？佢而家讲嗰啲 真系打真军、啊，其实 喂，佢根本系成个咧系黑材料咧，喺佢呢篇嘢里边咧。是全部都是數晒出嚟， 系啊， 由咩數十字架到打壓啲維吾爾族，叫啲人入集中營啊，到打壓啲維權人士啊，到喺即系南海嘅即系挑引啊，即系軍事嘅對抗上面。所以咧，你諗下佢喺成篇 speech 裏面最好笑的一樣嘢咧，連庚子賠款都講埋。 系啊， 即系佢话咧， 好啊。 嗱，大家如果 又喺你办，系啊，喺中国办学，系咪？ 喂，当年你义和团即系八国联军之役，系、啊、第一个国家系话算啦，你唔使赔啦，你俾翻啲钱嗰啲友，即系做翻文明嘅人嚟我嗰度读书算咁样，系嘛、啊？所以好似唔知胡适啊定边个啊嗰啲都喺佢， 唔系起咗燕京大学， 系嘛？啊！燕京大学其中一样啦，第二啲就系、是、即系去我美国嘅大学嗰度留学嘛。 嗯。 跟住再讲埋就系话，喂，当年加入世贸，再做呢一个嘅所谓嘅最惠国条款，全部啲嘢都系我帮你嘅。 嗯。 喂，你唔好玩得咁过分。所以我一路都认为系嘅，就系话你咁样托大咧，习近平咧系会出事嘅，系会出事嘅。而家就出紧啦。喂，你搞咩中国制造2020？你玩呢、這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嗰啲佢都有数噶， 有。 佢话你搵人笨啊，大哥。 系啊，唔系你企图 透过经济去控制人嘅国家嘅政治啊？ 新殖民啊，直头用。 而家国会通过咗啦，你知唔知美国国会？佢话即系通过拨款啦，就其实系攞600亿美元啦，佢都要搞呢一个美国版嘅一带一路同你争生意啊！ 咁奇啊！ 系啊， 经济学人啊！就係講緊啊，佢點樣企圖用佢嘅錢嚟控制歐洲 啊？ 就係話咧， 搞東歐咯。 例如佢有多議案咧係過唔到啊，就係因為咧佢買咗幾個，包括東歐啊嗰啲咁嘅地方啊， 波蘭、捷克呢啲咧邊緣嘅一啲東歐國家，咁佢哋經濟唔多好嘅，咁佢係乘虛而入啦。咁 烏克蘭先犀利啊，5% 土國嗰中國 嘅。唔係我哋講華能嗰、那個啊，華能嗰條友嗰個僆仔，嗰、那個叫咩啊？華信能源嚇，嗰條友嗰個僆仔叫咩 名？ 葉簡明，佢咪就係佢做嗰個政策顧問 嘅 咯。 唔係捷克嘅榮譽使 曼，咪係咯。即系佢去到咁样噶嘛？咁好啦，你今个礼拜咧，针对大陆啦，嗰啲黑材料嘅新闻啊，系好 Q 多，系好密集喎，大佬。咁啊，包括咧，即系如果你话窃取技术呢一单嘢嚟讲咧，我哋咪见到咯，就系、是、其实呢、這、一个Bloomberg 啊，佢出咗单新闻就系话啦，喂，佢就喺度话你点样平时系点样窃取技术啦。嗱，你如果你话有人侵你权，你知道啦。嗱，杜邦佢就舉杜邦做例子，杜邦喺大陸做生意，然之後咧，佢同佢合資嗰間公司侵鳩佢權，然之後就只係做私邦生意。之後杜邦就告上法庭啦，告上法庭冇人理，咁然之後咧，最後尾咧，哇！政府係揾人咧就反告翻佢咧，就呢一個壟斷法喎，然之後就問佢攞埋 password 咧，係 access 佢咧嗰個 worldwide 嗰個 research 嗰、那個即係嗰個系統。咁樣去全面偷人嘢喎、哦，咁好啦，跟住咧就你見到我哋今朝早啦，哇！呢、這、一個日 Bloomberg 啦，唔知佢有啲講啦，哇！原來你賣底板俾美國佬咧，原來你就要黐一粒即係微型晶片落去、哦，竊取人哋技術、哦，咁啊30间跨國公司咧都受害。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如果你真係要大國崛起，真系要建立你嘅中国梦咧，真系好言相劝你一句咧，守下呢啲国 就唔好太过分啦， 守下呢啲国际规则啦， 系咪啊？ 即系唔好讲贸易嗰啲嘢啦，即系嗰啲嘢大家都蚀底嗰啲嘢。但系喂，佢阿彭斯数你嘅啲内容咧，包括你点样对新疆人啊，你点样拆人哋嗰啲十字架，拆我哋啲十字架，喐你嗰啲维权人士啊，甚至乎喺国际上边咧耀武扬威啊！周围喺度即系建立霸权啦，谂住赶美国佬离开呢一个嘅太平洋啊！喂，唔好痴心妄想。 其实佢就同你算总账，佢就其实就回应翻：喂，以前克林顿俾你入世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你有一个善良嘅期望，即系喂同你 唔系因为美国佬一路认为 啊，同你做生意 系重要 系啦，同你做生意系将你带入到呢个国际社群入边，希望你咧守法做国际社群嘅负责任一员。但你唔系啊嘛，你即系你反而咧你自己系积极做渗透，然之后策反人哋一个国际社团。 唔系即系个比喻嘅啫，即系话即系带你个生花入嚟文明社会嗰度，你会着西装。你会讲英文，嗱点知你扑街咧？就着完西装，就讲完英文之后， 你叫大家齐食人肉， 系咯，用刀叉食， 系啊，话你又笼络嗰啲人，即系喂一齐食人肉啦，咁样样一齐喺地下屙屎啦，就咁样样啦。喂，即系人哋系话对你彻底失望啊嘛，系咪先？ 不过咁话说回来，即系 Financial Times 頭先嘅評論咧，我都要補充嘅。即係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咧，其實佢係想掩蓋咧俄羅斯嗰單嘢嘅啫。因為咧美國個社會咧，其實對於 Donald Trump 或者係成個白宮咧，就俄羅斯單嘢咧係震驚嘅，真係。同埋梗係會繼續調查落去嘅，通俄門嗰單嘢，亦都好可能令到咧。即係佢又有 impeachment 嘅情況嘅，呢個此其一。第二咧就話咧，佢針對中期選舉嘅時候咧，佢呢一個係一個選舉動作嚟嘅。所以咧，當然你聽到個內容咧，即係聽到個內容咧，大家好開心嘅，就真係如果真係美國唔單止喺貿易嘅問題上邊，係對成個中國嘅問題上邊咧，係開始警覺嘅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如果真係俾嗰條友噏中嚇，我真係 quote 嘅啫。就是他為了這兩樣東西而是耍下花招，那你就真的大就死的。 但問題是現在你見到慢慢美國民眾將個敵意是轉了去中國那陣時呢， 未必。我收的 message 不是即不是那些民眾呢是真的好聽。因為為什麼呢，你想想他那個特朗普的支持度跌到得返三十幾呢，是歷史以來的總統最低。你從另一個角度想呢，就是因為他要利用中國這件事呢，作為他對抗或者對作為他國內裏面拿取支持的方法。即是我們不要將我們自己的主觀期望加在他美國人身上，不是我擔心你這件事、我先 stay 這個 point 出來，就說如果、彭斯所說的內容真的在美國的主流精英裏面真的 truly believe 的，那 OK、我一直以為就是，或者我一直都認為就是他們是很分化的。因為為什麼呢，他的篇文已經講得很清楚，就是說其實老共是花了很多錢去分化他們的，甚至乎他那些州的選舉啊。喂，咁佢 唔係佢將你將台灣嗰套複製咗落去，即係重男輕綠咧嗰套複製咗落去。 佢你諗下，台灣都成功啦。 啊， 嗰陣時候好多嘅台灣嘅企業，咪中共咪焗佢哋咧，翻去總統投票嘅時候咧，係俾埋錢叫埋佢啲員工飛翻去佢自己嘅家鄉投票噶嘛，全部焗佢哋投呢一個嘅國民黨噶嘛。同樣道理。如果我哋相信台灣會出現嘅，點解美國唔會出現？係咪？ 但 不過佢就冇俄羅斯咁狠，但俄羅斯就淨係玩埋你嘅security。 中美兩國嗰個鬥法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咧唔係咁容易落台嘅地步啦。因為尤其係啦， 唔係我都係始終睇下先。 唔係，但係本身就已經打過一次超冷戰嘅，你記唔記得？ 唔係，我希望你中。 今個禮拜發生咗一件事係好緊要嘅。 我都希望你中。 就係呢一個北美自由協定啦，咁就修訂咗，咁而家就變咗有一個叫美加墨嘅呢一個北美自由協定啦，新嘅啦。咁佢其中一樣嘢咧，佢就講到明就係話，邊個如果想同一啲咧非市場貿易嘅，即係非市場經濟嘅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嘅話咧，一定要同另外兩個國家傾。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嗱，佢仲會講，你要傾嘅話咧，你都要俾三個月通知，即係話我如果我而家我要得到即係加拿大或者係墨西哥嘅即係同意嘅話咧，咁你而家你就要同佢講咯，而令到佢哋都要參與即係呢個贊同嘅過程先得。咁即係等於咧，就係你係將呢一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咧都綁上咗啊呢一個中美貿易戰嘅戰車度啊。 同意。 系啊， 同意。 咁所以你如果你而家去逆转翻咧，系好难啊。 但系同时你讲， 你真系要睇埋个中期选举先讲啊。 唔系，但系问题你 即系你唔好太大，即系你对政治人物，我哋系要有抱怀疑嘅态度。唔系净系对老共嘅政治人物，仲有一个怀疑嘅态度。尤其是对西方嘅政客咧，即系老实讲。當然我真係聽咗之後好開心㗎，即係你嗱，你成個國策轉變啊嘛，你全面對付老共嘛，喂咁咪真係有機會支爆喎、啊、，OK？ 但係如果一個屈尾十，原來係為咗選舉鋪路，為咗通俄門呢單嘢，咁點算啊？我唯一有呢個 reservation 咋。 而家呢就開口牌啦，即係如果你聽呢個庫德羅講啦，即係呢個白宮經濟顧問講啦，或者係 Donald Trump 講啦，都係嘅。而家喺呢個11月底之前呢都唔會見面。 咁下一次見面呢，即係 Donald Trump 同埋特朗普見面，唔係 Donald Trump 同埋習近平見面呢，就會係喺啲 G20 峰會嗰度見面嘅。咁所以呢，即係你而家呢就只能夠係讓事情呢就慢慢去即係嚟慢啦。咁喺當中，喂，咁你之前都講，喂，你而家你呢個中美貿易戰啊會打得越嚟越核突啊，呢、這個丑嘅攻勢，咁我哋都見到啦，係咪嗰啲針對你嘅新聞亦都越嚟越多啦，尤其何志平先。而家開何志平出嚟審呢，嗱呢、這個又揭到你啲衰嘢出嚟，喂，原來何志平呢條撚樣啦，唔係話淨係即係收買嗰，唔係佢原來啊，佢為咗呢一個幫呢、這個華能啊，即係謀取利益，謀取一個市場，即係嗰個准入咧，佢係先後已經係即係收買過兩屆嘅聯大主席啊，大佬兩屆啦，而且你嘅手法係一模一樣啊！呢、這、一個而家呢個，即係喂，你收買呢個聯合國主席，喂，你真係完全係唔將呢啲國呢、這個呢、這個國際啲機構係擺在眼內，係嘛？喂，跟住喂，你唔係淨止話即係貪案咁簡單喎，你而家仲要幫做埋呢一個中間人咧，去賣埋軍火喎，去即係幫呢個伊朗咧繞過呢一個叫貿易制裁喎。喂，你越嚟越多呢啲咁嘅衰嘢喎，真係你而家何志平咧 爆埋出嚟，好似敘利亞都有份㗎。 係啊，敘利亞都有份啊。咁好啦，即係你而家咁樣爆落去啦。唔係佢話卡塔爾咧，原本話幫襯佢嘅。咁佢話卡塔爾簡單，係卡塔爾你冇制裁，好簡單嘅啫。咁、啊、但係咧，你去到即係敘利亞咧，就有少少 tricky 啦。咁佢即係嗰個電郵啊，俾人哋爆咗出嚟，好啦，好笑啊，真係啊。咁佢原來佢有個電郵， 攞個電郵望下 啦。個電郵好啊嚇，咁樣樣 講咩 啊？佢點樣即係其實係幫呢一個利比亞。佢即係幫利比亞同埋蘇丹，如果你幫我搞得掂咧，呢單軍火買賣嘅話咧，之後啲生意啊陸續有嚟啊， 南蘇丹啊， 南蘇丹啦、啊，即係利比亞呢啲啦，咁樣樣。 南蘇丹 咁呢啲係情堂嘅，呢個係。咁、好啦，而家何志平嗰個狀況咧，咁就其實當然 冇啦。何志平咧呢單 case 咧、啊，美國佬咧係足證呢個老共嘅死穴㗎啦、 啊。 即係你嗱。你平時成日講我哋嗰啲啦， 啊， 即係話我哋咩收美國佬錢啊，即係 top of the government 啊，或者係搞佔中啊啲咁樣，喂，大佬呢啲唔嚴重過、所謂我哋嗰啲 人道災難嚟噶嗰啲， 喂，淨係軍火買賣啊，係億億聲計啦，大佬。 咪同埋佢嘅專門針對有人道災難嘅政府賣俾佢哋噶嘛， 係啊， 南蘇丹近排係講， 所以咧何志平咧得一個辦法嘅啫， 爆大鑊。 是啊， 啊，唔系佢，我谂佢要 救自己啊， 佢要豁出去啊，唔捻理自己啲妻女啊，即系六亲不认啊，要 系啊，有咩计啊？ 唔系你死就我死，但 喂，你睇下老董近排啊，嗰个面容啊， 吓、 啊，真系少少面如 死灰就死啊嘛，啊 有啲人话佢就嚟过身啦，我哋又冇咁就人嘅， 唔系 啊，我觉得呢条友咧，即系讲真嗱。老人家應該要敬老嘅，除咗董建華之外，呢、這個董建華咧正撲街嚟嘅，呢、這個係即係大佬。喂你喂你憑乜嘢豪香港人7000億走去填海啊？喂屌，你一黐撚線嘅喎，真係。 同埋你有冇覺得好奇怪咧、啊？近呢兩三年咧，由梁振英宣布唔連任之後，董建華呢條契弟咧係不斷抱頭嘅。 呢條撚樣應該落地獄添啊！呢、這個係 係咪啊？你腳痛落咗台。系咪？本来谂住已经系退出咗政治舞台嘅。喂，突然之间你发觉佢好 active 喎。原来咧，过去嗰几年里边咧，从何志平嘅事件已经反映到咧，就系、是、根本就系、是、即系同老共咧系做特务嘅、包括喺美国。 啊， 同埋你做都做得蠢材啦。阿哥，你有咩理由透过美国银行户口噶？你系咪癫噶？你系咪傻噶？你？仲系即系当系好似做生意咁喺度写电邮，俾人攞晒，你唔系傻噶系嘛？嗰啲嘢都喺见面先讲噶啦系嘛吓，仲写电邮，喂好心啦，揾个特务都揾个醒啲噶啦，大哥有冇睇007噶？007嗰啲虽然系有戏剧成分，都醒过佢啦，你唔好叫佢俾喺度继续喺度搞啦，大哥咁渣嘅特务，两嘢俾人踢爆，而家点啊？何志平咧真系惨啊！ 我冇嘅，董建华你见佢11都唔出嚟啦。 有啲人话佢出唔到嘛，已经系好谢啊嘛已经。 嗯，系啊，唔系要等佢就系天收佢啦嘛，呢啲咁嘅冚家产，呢啲咁嘅老二班系嘛，即系你差唔多死啦，即系你谂。 老实讲，如果你真系要 透過一個 soft power 去成為世界強國。唔好講軍事，唔好講政治，唔好講經濟先。 嗯， 你真係要做一個 soft power 嘅話咧，喺世界上面能夠同美國佬競爭嘅話咧， 嗯， 你一定要有一套咧係有道德嘅價值嘅嘢俾擺到俾人睇嘅。 嗯， 你講咩都假，話俾你聽。喂，我起碼我哋會尊重人嘅言論表達意見嘅自由，組織結社嘅自由。我哋有一個定期嘅選舉，令到我哋嘅人民可以更換我哋嘅領導人，即使我走錯方向都好，人係會 rectify 嘅。喂，你先會俾人尊敬噶嘛，人哋先會學你嘅嘢噶嘛，人哋先覺得你真係世界強國啊嘛。而家淨係俾錢，你買伊朗啊嗰啲咪得咯。因為佢真係喺國際上俾人孤立嘛，你搞北韓嗰啲咪點咯？咩利比亞、敍利亞嗰啲咪搞掂咯？甚至乎古巴都得，嗰啲又窮，係咪？就係俾你啲錢大曬。喂，所以我唔會唔信嘅。佢喺度影響緊嗰啲台灣嘅做生意嘅人翻去投票。同樣道理，佢影響嗰啲州，包括喺個出口嗰、那個關稅嘅問題上邊，喐嗰班友。喂，而家佢系铺天盖地啊，无远弗届地去渗透人哋嘅社会啊！所以我话谂下又啱嘅。喂，九西都玩到咁啦，即系微调到咁啊！ 无远弗届啊嘛，佢 微控到咁啊！ 佢令到你觉得咧，共产党系神，全知全能啊！咁你要令到，咁你先至会自己乖乖地听话啊嘛！呢个系 唔系我唔信咯？你咁样嘅微控，你真系可以？是控制大港，喂，我不信喎。喂，如果你话你真系只系透过钱去收买人，系可以一时。喂，同样道理，你今日我收购咗你，第日第二个都可以收购佢嘅啫，有乜所谓？如果系同你讲钱嘅话，就好现实噶咯。呢个世界就变成系，喂，唔系靠自己背后嘅道德价值，唔系靠自己个即系文化领导嗰样嘢。是令到人哋心悦诚服嘅， 老公 好心啦。 老公而家咧，即系其实系即系当佢而家系短兵相接咧，佢系日日都系末日咁去打。 因为佢亦都觉得一样嘢就系话，美国靠两样嘢，第一就系军事，第二就系美金统治全世界。点解佢唔得啫嘛？ 梗系唔系啦。喂，老实讲啊，我今日喺个网上见到一条我谂系都系乱噏嘅，即系都系长噏嘅啫。 啊， 佢话唔俾你啊。嘅中國人去讀書，你都大鑊啊！俾你聽， 啊係噶，係噶，你去美領館，你排一次隊，你就知噶啦。個個都係講普通話嘅。 上個禮唔係上個月咪見到咯，即係喺北京嗰個美國領事館啊，有條友喺度放炸彈嘛，自殺式襲擊啊嘛。 係啊， 隔離嗰啲友都照樣排隊啊嘛，係嘛？即係你嚇唔到佢哋喎，係嘛？去唔到美國咧，比起呢一個咧，即係呢個恐怖襲擊咧，就更加恐怖啊！真係。 喂，對於好多國內嘅人民嚟講。喂，你问佢，你点教人斗啊？喂，我哋能够斗得到人哋，或者系能够人哋平起平坐嘅，就系、是、因为我哋去学佢嘅嘢啊嘛。咁而佢嘅 education 又系大学嗰个 level 咧，系真系顶尖啊嘛，喺唔同嘅科学里边，唔、 嗯、 同嘅科目里边、 嗯。 喂，你唔俾佢读书，佢咪扑直咯？学条毛啊！喂，你仲喺度搞，就系嗰啲咁嘅咩中国同学会走去搞党组织，走去同人哋汇报。系谂住收集情 报，香港 唉，好心啦，悭翻呢啲嘢啦。你真系同世界接轨嘅，唔该你做翻啲正常一个文明嘅人，一个斯文嘅人所做嘅嘢啦，唔好搞呢啲咁嘅嘢啦。喂，你已经系好有条件噶啦，你睇下其他嗰啲即系发展中国家喺过去嗰几十年里边，系咪搞咁多年都系继续喺穷而白紧喺度。系咪又通脹又政府財赤，跟住即係個幣值又俾人衝擊。 啊！你睇伊朗就知啦，陰獅子咁樣。 喂，你已經好好彩㗎啦，做翻個好人啦。 我覺得佢唔，唉，太遲啦！呢、這個太遲啦，鬥財主啦，而家 你搞到你自己啲人，即係唔知係究竟係驚你啊，定係怕咗你？學你話齋，排美國領事館就排得最積極啦，睇到大佬。谂住攞簽證啊，大佬唔係移民簽證又好，讀書簽證都好，做生意簽證都 啊，去花園道下一轉就知啊，呢啲 恐怖襲擊都嚇唔走佢哋咯，真係真係幾大鑊。 喂，好啦，食宵夜啦， 好，拜拜， 拜拜。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